明天还是马上。 他从来看第七页，这日子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改变。五百一，五百六。好，我们看第七页这里。刚刚提到那些问题，应该这样可以理解吗？很简单来说，就是一边法界认为说十六条和一百零五条两个东西都要存在，在人身保险的部分。那江老师认为说，他认为一百零五条就够了，十六条不需要，不能有，因为如果有十六条的话，就会把人性尊严会受影响。江老师的说法，所以江老师认为不可以有十六条，只能有一零五。那一边法界认为说，十六条跟一零五条两个都要双重的保护啊。好，我们看第七页上面这边啊，什么是保险利益？什么是保险标的？什么是保险标的物？什么是保险契约的标的？一样，你去看一下你们刚刚讲的二分法跟三分法，然后你看一下那个方舟的看法。方舟的看法认为就是一边法系二分法，一边法系二分法，它的保险标的就是保险是保险标的物或被保险人嘛，因为可以是物，也可以是什么，是人，对不对？那后面提到说就是事故发生对象或客人。那少数说，江老师的说法，江老师认为保险标的是什么？它的三分法保险标的就是保险利益啊，那、就是保险利益，那也就是保险制度所保障的对象。那保险标的物呢？这个东西吧，这保险标的的，这保险利益的一些对象。所以保险标的这四个字啊，在江老师的理解之下是保险利益，在通俗的理解之下是什么？是保险标的物或被保险人。所以如果说啊，在考试的时候啊，就不要写保险标的就是，因为你写了保险标的之后，通俗会把你解读为保险标的物或被保险人。江老师帮你解读为是保险利益，能听懂吗？所以呢，要写保险利益就写保险利益，要写保险标的物就写保险标的物，不要写保险标的。你写保险标的，在江老师认知之下，他就把你解读为保险利益；你写保险标的物，在江老师认知之下，就把你写成什么？反正你写的保险标的，在通俗认知之下，就把你解释为保险标的物。能听懂吗？那到底谁才是对的？来翻一些法条好了，来，请看那个第三条。先不管对不对啊，因为这个各有各的说法。我们看我国法才能够决定我国法是怎么说的。我们看到第三条关于要保的定义，再看一次啊。第三条说，本法所称的要保是指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向保险申请订立保险契约而负有交保险费义务之人。该怎么说的？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有看到这句话吗？如果照第三条的看法来看，保险标的是保险利益吗？显然不是啊。看得出来吗？如果保险标的照江老师所说的是保险利益的话，那这个第三条就可以改成：本法所称的要保是指对保险利益具有保险利益，或改成是指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标的，或改成对保险利益具有保险标的，因为可以换来换去嘛。所以我们的第三条就是我们保险法才是哪个体系？一样是英美法的体例，我刚刚说第三条是英美法的法条嘛，所以到底什么是保险标的呢？在我国法架构之下，我们讲我国法讲保险标的是指什么？是指东西或是人。我国法的体系是这样。那江老师所认知的保险标的是指利害关系，而不是东西。好，那什么是保险契约的标的？我们学债种，我们是有学过契约的标的吗？契约的标的是契约下的权利义务关系，给付跟对待给付的关系怎么样？所以保险契约的标的是什么？交保险费跟承担风险。保险契约下的义务吗？就是所谓的保险标的啊，就是保险契约的标的。所以保险契约的标的呢，你就回去看民法契约的标的去理解就好，那些狭义的债子关系啊。那这个回去看债啊。好，那我先看下面这个题。来，假设你21岁，是某大学大三的学生，在课堂上学习保险法，之后能够深入了解保险就五成熟了。所以自己为要保人呢，并以自己为被保险人和乙人保险公司订立的死亡保险契约，受益人的父亲丙。那甲又用他打工的收入买一辆机车，避免这辆车被偷，所以呢，他又跟乙自己为要保人向乙保险公司保留窃盗险。那又担心他驾车过失会造成对第三者有害，要负担承担责任，于是向乙保险公司订立的责任险。所以在上述事实当中呢，各保险契约的保险利益和保险标的是什么？他问你说，保险利各个保险契约的保险利益跟保险标的是什么？你要用哪个法系的概念去回答？英美法系，因为他会这样问，就代表保险标的跟保险利益是不同东西嘛，对不对？所以你就不能用江老师的逻辑去回答。用江老师的逻辑去回答的话，那两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啊。 下我对方哈。好，第一个契约，第一个契约是，甲为押保人，跟保险乙，甲乙也是违背保险，订一个死亡保险契约，收原账的报告表。所以第一个保险契约呢，这个死亡险，甲嘞他是押保人，也是被保险人，法律跟乙这个保险人。签一个保险契约，受益人跟他的爸爸比。第二个保险契约是窃盗险，窃盗险是 甲去保的， 啊，甲去保的。那他去保是保他的什么车？机车吗？窃盗险，然后甲呢拿他的机车去跟丙，去跟丁买一个窃盗险。好，那第三个保险是甲呢，他保的是责任险，怕他将来开车会撞到人，所以呢他保个责任险去跟戊保一个责任。戊是保险人。然后这边保险标的物呢是责任，丁呢是保险人。好，来，请看这几个保险契约的保险标的跟保险意义是什么？怎么说？这个依民法宪应该去回答，因为它题目是这样问的嘛。保险标的跟保险意义是什么？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如果用依民法宪应该去回答这个问题的话，保险利益是什么东西？是利害关系，对不对？保险标的是什么东西？对象或客群嘛。所以呢，在第一个问题里面，保险利益是什么？是甲对他自身的利害关系吗？甲在保是他生命身体的完整性，他在保他生命身体的完整性。那保险标的是什么？保险标的就是甲，就是上面写的嘛。当然，欠到钱呢，保险标的是什么？就是事故发生对象或客体啦，那就是机车嘛，就是保险标的。那保险利益是什么？保险利益是甲对 A 车的关系，是利益。甲对 A 车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保险利益？所有权的保险利益，那是他的车子嘛，对啊。责任呢？保险标的是什么？是这个责任。保险标的可以是一个具体的物，也可以是个抽象的责任或权利。那保险利益呢，就是甲跟这个责任的关系。用通俗来回答的话，那应该是这样。好，接下来往后看，我们再翻一个条文，翻一个题目来看，请翻到讲义的后面第12页。第十二页，你看中间75年司法官那一题，75年司法官那一题，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的被保险对保险标的要保险，应否具有保险利益？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的被保险对保险标的应否具有保险利益？这个你要用大陆法系的学说去回答，是用英美法系的学说去回答？显然是英美法系的学说，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说问的是对保险标的应否具有保险利益嘛？那已经不是江老师说的啊，因为江老师的保险标的跟保险利益是同义词啊，是同样的东西啊，不然你不会这样问。所以会这样问的，那就不会是江老师的，所以就不要用江老师去回答这个问题。好，我们翻过来前面，好，请刚刚先拉一嘴。刚刚关于那个保险利益的功能，我们看过了，所以我们往下看保险利益的适用范围。保险利益的适用范围这边我们要讨论的是说什么样的保险需要具有保险利益啊？这个部分在财产保险没有什么争议啊，在人身保险，在人身保险的部分呢，我们可以把它区分成两块，第8页这边几根括号一，在具体损害的部分，在具体损害的部分，我们说上述保险利益的功能不能够发挥，就在具体损害的部分，依靠保险利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人身保险的什么样的损害是具体损害？医药费啊，限额型的，对不对？下午提到的哦，还有呢，人死掉之后有丧葬费啊，丧葬费也是种具体损害啊。好，再往下看。那在抽象损害的部分呢？人身保险抽象损害部分是指人生命丧失之后很难过，对不对？断手断脚之后会不舒服嘛？所以像这些就是抽象损害。 他就提到说了，抽掉损害部分保险第五关方式组合的发生，禁止对保险不当的这个功能，这个在保险抽象损害部分没有发挥的余地，因为抽象损害呢就没有所不当得利的问题。但是呢，他没有提到说，除了医药费用限额险、失能保险限额险和死亡保险丧葬费的部分之外，保险利益有关填补被保险具体损害，避免保险保障不当得利的考量，在人身保险的损害，那个抽象损害当中并不存在，这个没有问题。那人身保险里面呢，在讲抽象损害的时候，有关在保险利益的具体损害下的概念是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你看第九位上面，不保险利益的功能里面呢、啊，还有所谓的避免当时危险啊，还有决定事故方式，就是做损害的对象。那加上保险制度填补损害的目的等功能，在人身保险的损害当中、抽象损害当中还是可以发挥的。所以，其实人身保险、财产保险都有保险利益的，人身保险、财产保险都有保险利益，只是在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认定的标准不一样。看 OK 吗？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就保险利益是保险的核心要素，怎么可能会没有保险利益？如果没有保险利益的话，就没有值得保险的东西，那到底是拿什么在投保？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保险契约一定要保险利益的存在。那但是呢，江老师刚回国的时候啊，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写那篇文章很写太快，他就写人身保险没有保险利益，他就写这样一句话。但其实江老师本意是这样吗？不是啊，他本意是说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仅基于每一个人对自己人跟人的利害关系，不是一种保险利益，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一段，对不对？所以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有。通俗认为有的范围是包括对自己的保险利益和对他人的利害关系，都是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这样认为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有，但是这个范围仅基于对自己，不基于人跟人的关系嘛？我们刚刚讲了半天就在讲这个，好像 OK 了哈。好，再往下看第九位这里，来看保险利益的存在对象。这边要讨论的是谁要保险利益？这个谁要保险利益，看二本法跟三本法就看出答案。如果站在二本法的概念之下，保险利益在谁手上？要保人手上啊，对不对？在三分法的概念之下，保险利益在谁手上？被保险手上啊，因为他们二分跟三分就是这样区隔的、啊。所以呢，我们往下看，要保人要保险利益吗？江老师会认为要吗？江老师三分法的嘛，大陆法系统，他当然认为不需要啊。可是你看他的说法，他说嘞，要保人需要具有保险利益，仅适用在财产保险当中，要保人跟被保险合一的时候，就要保人跟被保险是同一个人的时候，要保人就要保险利益。他如果要保不是被保险的时候，他只是一个给付保险费的人，无需具有保险利益。那这到底是要还是不要？要保是被保险的时候，要保不要保险利益；要保不是被保险的时候，要保不用保险利益。那这样要保到底是要保险利益还是不需要保险利益？不需要嘛？不需要啊。举个例子来说嘛，你如果跟你的朋友一起来的话，你就可以来；如果你的朋友不来的话，你也不用来。那你觉得我希望你来，还是我希望你不要来？不希望你来啊！你跟你的朋友一起来，你就可以来；如果你朋友不来，你就不要来。重点就不是你的，是你的朋友。我希望他来，你又想跟他一起来 ，OK？ 但如果只有你来，不用的，两天容易吗？这个说法就是这样啊。要保具有保险利益适用的程度是，要保跟被保险是同一个人的时候；所以要保不是被保险的时候，那要保就不需要保险利益。那不就代表说要保根本不需要保险利益吗？如果他具有被保险的身份，他就有保险利益；如果他不具备保险身份，他就不需要保险利益。那换句话说，有保险利益就是被保险的，不是要保人吗？这可以听懂吗？好、哦，只是讲快一点而已嘛。那我先看括号二，人身保险当中还有重申的，看一次他的说法：欧陆保险法是以被保险同意代替保险利益防范到的危险的功能，对不对？那他不爽只有两嘛。然后我们提到了，故要保人对被保险无需具有保险利益，不需要。不止不需要，他还说不可以嘛？因为如果认为要保人就被保险利益的话，会有损人性尊严呐、啊，所以他说不可以。再来往下看括号三，他说从45条来看的话，好像也没有特别要求要保人要保险利益。45条怎么说？第一项，为他的利益而为保险啊。既然要保人去订保险契约的时候是为他的利益而为保险，那代表要保人不需要有吧？是为他的利益而订立的嘛？可见要保人不需要有。可是我们说拿45条来讲，一美法不太公平。因为45条是一美法的原则还是例外？例外啊！一美法的原则是什么？为自己利益为保险嘛。刚刚我们画二分法，这左边不是有写原则跟例外嘛，对不对？所以江老师搬了一个一美法的例外来反对一美法的原则，这样是不太对的。嗯。那我往下看一下多数说，多数说其实是我国保险法的架构了。来，你看这几个法条，第三条讲说要保人保险利益，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可以再看它一次。你看第三条怎么说呢？ 谁是要保人？是指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怎么样？对要保有保险利益嘛，对不对？那这个理所当然，因为二分法就是这样讲的。二分法的保险利益就是归在要保人那里，因为二分法的要保就是具有被保险身份的人嘛。再往后看第十四条，资产归依说，要保对财产保险有啊，对财产上的现有利益，会因为财产上的现有利益而生的其他利益有保险利益吗？对谁有？要保人有吗？十六条，要保人对主类资产、生命或身体有保险利益，谁有？要保人有啊。十七条论，要保人被保险对保险标的物无保险利益者，保险契约失其效力。好，所以呢，这边法条看得出来，如果要保人保险利益，被保险的保险利益的话，保险契约失其效力啊。所以这几个法条先看起来就是要保人要保险利益嘛。徐老师就说，对啊，所以这几个条文是错的。但他们三分法也说这些条文不是错的，那这些条文它其实也不是错了，它只是。二分法的体系的法条，怎么看到这边都是二分法在补大呢？那感觉起来就是这样，和后面就是这样。好，再往下看第九页这边的多数说的话，就保险的法理来说，英美法系一直不太能够认同大陆法系架构法律关系的做法。英美法系只认为大陆法系弄的法律是给法律人念的法律，不是给一般民众用的法律。英美法系认为说法律啊，就应该让一般民众能够理解。英美法系认为说。法律的判决应该贴近一般民众的想法，那你不要搞一个法律很专门到一般民众都不懂，法律的人听不太懂，那弄这些法律出来到底要干什么啦？有看过大陆的法条吗？大陆法条最白话的，怎么样？杀人的人应该怎么样？他们都这样写啊。如果是什么的，我们这边至少还会文明一下说，杀人者处什么，对不对？他们说杀人的人就是怎么样的人，公司的董事应该要怎么样？他们都很白话，为什么要这样？那你不讲他不懂啊！你要忘了中国大陆有一段是什么文革嘛，对不对？还有一段很多民族书啊，你把它弄那么深，给谁看？定法条不就要规范民众嘛，规范你我的生活关系嘛？那弄一些法条大家都看不懂，那这另外一些法条干什么呢？这就是英美法系对大陆法系的批评。可是你看我们的法条文字有没有？这常理我念法律都看不懂，因为法条斟酌半天，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看半天，美国都认为说你法条弄成这样是要怎样？所以美国不认同我们这种做法，可是偏偏大陆法系喜欢第一个法条出来，然后放诸四海皆准，然后尽量法条能够短就短。那你看看英美法系的条文，他不是没有法条，他们还有法条，都落等了超长的。英美法系契约也是，我看他们契约讨论，一个契约关系写超长一大段的。中国大陆的法条也都很长，因为他们要杀人的人嘛，就比较长。所以呢，在这些规定之下呢，美国人总认为说。你弄法律是要干嘛的？给一般民众看的。所以你看，就说了，你看从保险法理来说，一般人通常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投保了，所以我订约的目的就是要保障自己啊，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为前提去架构保险关系就好了嘛。然后又说了，投保之后要保人基于契约当事人的地位，当然就会取得保险契约上的权利义务啊，所以他该缴保险费缴保险费啊，那时间事故发生就领保险金啊。除了要保人转让其权利，例如说他指定受益人或他转让保险金给受益人之外。保险金起会权当然就归属于要保人所有啊，因为我就是为了填补我自己的损害而出来买保险的嘛。这事故发生的当然是我领钱啊，那他的想法就是这样来的。再往前看，他又说了，如果说呢，他要有保险金的给付请求权，就代表事故发生时他受了损害。那事故发生他受了损害，换个角度来讲，就代表他具有保险利益嘛。那如果没有保险利益的话，怎么在事故发生时受了损害呢？啊，而且英美法系讲这个话讲的像理直气壮，对不对？那也就是因为英美法系二分法。是把要保人跟被保险身份结合在一起，然后凸显要保人的身份所致嘛，所以他当然会这样讲啊。再往下看括号三，少数说，少数说就是一边大陆法系的看法，他说，少数说认为要保人没有交付保险费的义务，却没有请求保险金给付的权利，违反长期。大陆法系说我们没有在讲长期嘛，我们讲的是什么一个基本的法律关系嘛，他认为说了，反正呢，我规范要保人的时候，就是指他是订约加缴费。我们在讲被保险的时候，就是在讲他事故发生受了损害具有保险利益这个角色。那至于这个要保人为什么要去帮别人买保险契约，他说这不是保险关系，这个叫原因关系，不要把原因关系拖进保险关系里面嘛。然后这样那个括号三，这个英美法系见解认为说，你这个做法违反常情，对不对？那我刚刚讲大陆法系说没有在谈常情，一个人为什么去买保险，这是原因关系。保险法不要去保险关系，不要去讨论这些原因关系，我们单纯讨论保险契约的架构就好。那至于为什么要去这样做，那个原因关系是什么？那不是保险关系要去讨论的问题。你看嘛，我们在讲债的时候，就不当得利嘛，不当得利。 那个物权无因性来的吗？是不是？那就是不当得利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它不会随着你的在职关系的发生变动，你物权就跟着受影响，不见得是这样。但我们为什么瑕疵共同这种学说了？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学德国这一套哦，股权行为、债权行为这一套，我们就不需要搞不当得利这个套制度出来。你看美国法、啊，他们就这样，他们就把它混在一起了、啊。美国为什么混在一起？美国人认为说，一般民众的想法就是这样嘛、啊，契约无效，你当然无效还我啊。你为什么还我？那就是东西是我的，它无效嘛，无效就还我啊。可是你现在讲没有，契约无效，我还是取得所有权，你还要基于不同法律关系跟我请求恢复原状，民众搞不懂啊。就像大一的时候，我记得地方民统一个曾志雄老师，曾文老师的爸爸，他就一进来拿着一张报纸，拿着那种十块，拿着几个铜板，他说：“你去买一份报纸啊，法律行为有几个？会不会因为给一个铜板，或是给十个一块而有不同？”那时候我记得地方民统客厅那种话就觉得。为什么把人生搞那么复杂？不过就买报纸嘛。可是他就说了，交付报纸是一个行为，对不对？交付价金是一个行为吗？不一定。你如果今天交付的是五个铜板，那是五个物人交付，会有五个法律行为。我那时候就觉得啰嗦死了，干嘛这样？不就买东西吗？今天给15块就是15块，就是这里是15个1块，跟5个跟1个5块，1个10块，就是差别。可是。民法就是这样，荷兰很快就说，但是还有另外一套法律是这样子，就是美国法没法。但是说我们在台湾学法律很辛苦，因为我们不记住人家，我们要学美国人的，我们要学德国人的，所以以后你就明白，学法律从哪边来，就往那边去想。那至于这样对不对，不一定对，或不一定不对。但是我们法律如果选择这样，那我们就是这样，对不对呢？是以后你们念研究所了，你们对另外国法，你就会有自己的想法，这样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告诉你们说，你做大一哦，说这样就是这样。期末考就这样考，所以就把它学起来。所以那时候才慢慢发现说，哦，原来法律的制作或者法律弄出来的时候，它不是一定是怎么样，它就是有很多种想法的。然后他也提到说，一定会有人觉得我这样讲莫名其妙，可是人就是这样，会把事情讲那么复杂，是德国人；想要把事情简单化，是美国人。那美国人把事情简单化之后，就搞很多例外，我们就觉得例外很难学。德国把事情复杂化之后呢，就比较没有例外，所以只要花很大心力把那个复杂化的道理学进来之后，你就一通百通。美国人呢，你学了很简单的东西之后，走到哪边都有可能会撞墙哦，因为有例外可能在那里，你不知道。所以他就说哪一个比较好学，很难说。但是因为人在无形下，我们现在是大陆法系的立法，就乖乖念大陆法系的立法，很有道理嘛。我那时候听到他这样讲，才发现好复杂的法律，为什么这么多跑，跟我们高中学的不一样。一样的道理，我们商法就这样，商法都抄来的嘛，抄哪一国的，背后就有个想法。好，那保险特别明显啊。然后再往下看，其他第九页这边，来，请再看括号四。按照人身保险理念呢、啊，要保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才能够彻底防范道德危险，就是这个想法才会提出16条嘛，对不对？16条呢，我们说16条那个法条呢，在画一个界限，在画说要保对哪些有保险利益。要不然只能够针对这些有保险利益的去买保险。如果说就像我刚刚讲，我跟这里姐姐没有16条的关系，纵然同一场所有被保险，有100符合105条，这样行吗？不行，他同意也不行，因为我们保险法讲，我对他要保险利益，我才可以投保。如果对这里姐姐没有保险利益，在16条里面的关系都不存在。纵然他依照105条要成为被保险，还是不可以。他同意也不行，法律说我要挡着，因为他怕我为了钱把他弄死。大家听得懂吗？这就是一美法系所谓的双重防护力，不想把同意，不想把契约有效与否成立要素交给谁？交给同意去做决定。他认为人的同意可能是很脆弱的，所以法律说我帮你挡一层，法律帮他挡了一层，16条那一层。好，再来往下看，括号五，45条。刚刚江老师翻出45条，认为说，哎，从45条来看，要保好像不需要保险利益，对不对？那他就说45条就是他们的例外嘛，啊，原则呢就是要的嘛，啊。再往下看括号六。包括了这个哦，国考不要写啊，哦，国考不要写。那如果说你要考法研所的话，假设你要考法研所，这些老师在啊，你就可以写一下。如果你要考的法研所没有这些老师在，比如说像政大，那就不用写。为什么说括号六这个东西有这样的问题在？原因是因为它不是放诸四海皆准，就是不是每一个学者都认同。一边法系的学者大多数会认同1、2、3、4、5，括号1、2、3、4、5是一边法系的学者大多数会认同。可是 括号六这个哈，就不是每个一面法系学者都能够认同的说法。那我们往下看一下括号六问题在哪里。这个是刘老师跟林群碧老师书上都有提到。那刘老师他们两个书上提到说，在财产保险的兴起呢，如果要保没有保险利益，在第一月的时候如何能够履行据实说明义务？他用这个为理由，认为要保没有保险利益了。好，这边提到说叫据实说明义务，我们来看一下六十四条。这个法条非常重要，考试也是蛮参考的。好，请看六十四条。六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说，订立契约时要往对保险的书面提供要据实说明。这个法条的概念是哪边来的？对下行权原则。啊，对下行权原则。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养保人，我是保险公司，你来跟我要约的时候，我对你状况不了解，你身体好坏我不知道，对不对？你哪里有房子来投保？你的房子是几年的房子？有没有地震过？有没有火灾过？我都不晓得。所以我为了了解保险标的的状况，为了了解保险标的物的状况，是被保险的状况。我就问你说，你有没有什么身体上的病痛啊？有没有什么家族病史啊？有什么药物你过敏？有没有开过大门住过院？我问你这些是要了解，是我要了解，你还能活多久啊？了解你身体状况吗？我才能评估说，假设我评估算出来，你还能活23年，所以你跟你签一个20年的保险契约 OK， 因为这20年保险契约你会交满20年的保费，我觉得我可以收到这么多，这是我的评估嘛？我才能够算出这个吗？保险公司的精算师他们很猛的，据说。你只要把你的相关的身体状况交给这些人，这些人可以算出你的余命还有多久。从这些科学东西去算，好，所以呢，他要了解你的状况，一样道理啊。你房子来投保，我要了解你房子是怎么做的，是水泥做的、砖造的还是钢骨造的，我必须要懂嘛，对不对？那我要懂的话，我应该就老实跟我说，你老实跟我说之后，才能够衡量标的状况的价值为何，才能够决定说我要不要接受这个保险。这就是六十四条第一项的概念，对下行权原则来的，诚信原则来的。好，刘老师他们就说了，在财产保险的情形呢，如果要保没有保险利益的话，在第一月的时候，他们怎么履行据实说明义务？如果你是个要保人，对保险标的的状况不了解，你没有保险利益，你自然就不会了解啊。那你不了解的状况之下，我问你，那你要怎么回答呢？你就没办法回答。为了让你可以回答，所以你一定要了解。那说白了，像这样，不觉得这样很怪？应该是说，我们先确定你有没有保险利益。如果我们确定你有保险利益，我们再设计成你要来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说因为你要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你必须要有保险利益。那你听懂意思吗？一个人对这个标的有没有保险利益，这是原则问题，这是前提问题啊。我们要先把这个前提问题确定下来，确定说啊，要保人有保险利益，我们64条能够设计说要保人要回答据实说明的义务。如果我们在确定这个原则之后，认为说，假设我们认为说被保险保险利益，那像我们64条就不应该叫有保人回答，我们就应该叫被保险回答，就不能够只是因为64条是叫有保人回答，就反推说要保人一定有保险利益，因为他有可能把老师定错了啊。大家懂这个道理吗？所以呢，其实有没有保险利益这个前提问题，我们必须去确定这个前提问题。不可以拿这个64条这种基础性的规定去反推这个前提问题是成立的，好 ，OK 吗？好，来往下看圆圈的。在人身保险的情形呢，如果要保没有保险利益，而得罪病不相干的第三人为被保险，这个被保险者能毫无依据，又怎能乐意接受体检？那书上是这样写的，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今天假设啊，我跟你其实我们不相干，对吗？我们只是在课堂上面对相逢而已，或者以后我在法庭上面对相逢。好了，如果我就拿前面的同学去买保险，我就说，哎、欸，你是被保险人，我已经帮你买了一个保险了。然后现在保险公司要求你要去体检，去吧。那他会怎么办？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你就说不要，那就好了嘛，对不对？那就对啊，那就是一个正常的答案啊。你就说我好害怕，好，我只好去体检，这是怪人家，对不对？你应该说不要，你就不会去体检嘛。那不会去体检的话，请问这个契约定的什么？定不成嘛？那就对了，这个圆圈二的说法感觉是，如果要保没有保险利益，而可以随便用不相干的第三人被保险，这个被保险只能毫无依据，又准备接受体检，他感觉他是说为了让保险契约可以成立啊，我们只好叫这个被保险一定要去体检，那怎么说服这个被保险要去体检呢？只好叫他要有保险利益，感觉有点像这样。可是你想想看哦，有保险利益跟会不会乐于去体检根本不要忙的事。我们刚刚举那个例子是，我跟你没有保险利益，你自然不想去嘛，对不对？干嘛理我呢？换一个情况。我爸跟我有没有保险利益？有， 如果呢，我在外面欠赌，再欠三千万，我去拿我爸的身体买一个三千万的保险，我爸说，把我爸买一个三千万的保险，那你下去理解，你觉得他会去吗？他也不会去，他算算你赌债，我刚好三千万， 对啊， 我跟他有保险厉害，不见得要去吧？这根本就两码子事嘛。我们说，医美法界概念是十六条、一零五条，两个条是并存的，为什么并存？只有十六条是不够的，只有一零五也不够啊。所以他们要双重防护，也不一定就这样。这个是六条，感觉是也、欸、有关系，就是投保不用问过你，这样就不尊重你嘛，对不对？只有一百零五条说你同意就好，可是立法者怕你的同意是瞎的啊，他不想这样随便瞎同意啊。因此，十六条说要同意，先找十六条这些人才可以，十六条这些人才有机会，才有机会订阅，不然的话没有机会订阅。但十六条这些人要不要订阅，再看一百零五条他们要不要同意、啊，两个都具备这个机会才能保，因为我们现在保的东西是什么命呢？这不是一辆车子哎，这是命的。所以呢，圆圈哎，挂号六的圆圈一跟圆圈的这两个理由就怪怪的啦。所以说，请大家说，国考不要写，挂号写一二三四五也够充分的。那如果说考研究所的话，就看看你要考的学校有没有人均必要所有的状元老师的存在，我就写上面就算。接下来我们看第十页这里，被保险要不要保险？在被保险和保险 B 这个点上呢，啊，这个点上，多数说都采取定说的，因为其实严格来说，我们就讲医美法，医美法的二分法，被保险和保险 B 应该是有的吧，对不对？只不过被保险这个身份被谁吸收了，被医保人吸收了，我们不会特别凸显它，对不对？所以呢，严格来说，被保险应该是要保险 B， 如果我们把它凸显出来的话，所以你看，肯定所有学者，像陶国老师当然会这样讲，因为大陆法系当然把保险 B 归在被保险身上嘛。梁宇贤老师。医美法的哦，比如说我刘老师医美法的啊，他们当然都采肯定说，他们认为说从财产保险来看啊，被保险是事故发生时受损害的人，有保险利益才有损害可言，就损害跟利益是一体两面。挂号会说从人身保险来看呢，被保险的生命的存在、身体健康的完整，还有可能的医药费用的支出具有利害关系，作为保险利益。这其实没有什么争议的，但是在话，我们先跳过人均必有这些题，我先跟他挂号看。挂号三提到说，从现行法规定来看，第四条、十七条、四十五条。这几个法条都看到被保险保险利益，我们看看第四条关于被保险的定义啊。第三条是医保文，第四条是被保险，来我们看一下被保险的定义它怎么说。本法所称的被保险是指在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害，享有赔偿请求权之人，要保医疗被保险。这个法条能讲被保险保险利益，它有讲啊，这讲的比较隐晦而已。它哪句话讲到被保险保险利益？事故发生时受的损害，损害跟利益是一体两面嘛。如果这个被保险本身没有保险利益的话，怎么会在事故发生时受损害呢？好，所以呢，从第四条开始讲，十七条是这样讲吗？要保或被保险对保险不要避免保险利益的后发生契约是起效力嘛，对不对？四十五条也是啊，我拿你的房子去投保。四十五条，我拿你的房子去投保，我是谁？我是要保人，对不对？你是谁？你是被保险人吗？我拿你的房子去投保，那既然是你的房子，那你有保险金，当然有了。好，最后呢，外国立法系都以大陆法系，因为大陆法系都把保险金归到被保险身上。我刚刚跳过邻居必要这见解哦，看邻居必要这见解，邻居必要这是个特殊的见解，相当的特殊。他是在人身保险里面，他说有关人身保险当中啊，被保险人有没有保险利益的部分，他才否定说，他说哦。被保险的生命、身体对被保险而言，不管极具利害关系，但是这种利害关系只是一种事实上利害关系，在法律上没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呢，就是被保险的生命、身体。他说嘞，被保险人不可能因为贪图保险金而谋害自己的生命、身体，把这句话起来。被保险不可能因为贪图保险金，被保险不可能为了贪图保险金而谋害自己的生命、身体，把它画起来。那问题就在这句话。邻居必要这个观念认为说，按保险利益是要防范到底危险嘛，对不对？那人不会弄自己嘛，只会弄别人啊。所以人不会为了保险利益弄自己嘛。那所以呢，这没有道德危险啊，就不用保啊，不用保，这就不需要认定有保险利益了。它的出发点是这样，那人真的不会弄自己吗？人还蛮会弄自己的、啊。如果人真的不会弄自己的话，你去看一百零九条怎么讲，自杀不赔。一百三十三条说自杀不赔。如果人不会弄自己的话，法条就不用定说自杀不会赔的、啊。报纸上不常写诈领保险金自残有没有？前一阵才一个台商在大陆被砍了嘛，然后还要保险金嘛，保险公司不给他，说他是自导自演，他很生气，他还开记者会找媒体去访问他。人就是会弄自己，有点奇怪的地方， 我们人比跟我们人的其他的生物不一样，就在某个程度上。好，所以呢，研究表这个见解，它的出发点就很奇怪了。不过，就我了解研究表的个性，它确实是这样。他是一个意志力非常非常坚强的人，他绝处也可以逢生，他中风还可以再站起来，所以呢，他真的是那一种不可能去弄自己的人，但是他会弄别人。林彪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还蛮欣赏他这个人个性，就是执着，然后讨根性很强。如果有上过他的课的话，他骂的那样，蛮痛快的。好，他跟柯泽龙老师在海商法上会有一些见解上，大家知道柯泽龙老师吗？爱因斯坦，对吗？他们见解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你去表这个人，就是认为柯泽龙老师有乱讲，大家不能讲他乱讲，就学术上不一样。人家有讲话就觉得改变丢了，我就觉得丢了。然后他有邀过柯老师说，我能在公开辩论上，也是这样讲。你看我们学者有谁会这样做？做的还蛮欣赏他这个个性。然后我们稍微重整一下这个人身保险的东西。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呢，其实就两大类啊，就对自己、对自己的生命、身体的完整性，还有对他人。我们来看几个人啊。这三套，通俗怎么说呢？多数说怎么说？对自己有没有？有。对他们有没有？有。依据那两条，六条。十六条就这样讲嘛，对不对？写的清清楚楚啊。要保人对自己，还有去家属等等这些嘛，写的清楚啊。那江老师怎么说呢？对自己有，对他有没有？没有，不止没有，还不可以有，对不对？如果有的话呢，人性尊严就受影响了。人均必要是怎么说呢？对自己没有，对别人有。他的出发点是，保险第一的目的要防范道德危险啊。那人身保险的道德危险呢，不会出现在自己身上，因为人不会为了保险去弄自己，因为人不会为了保险去弄别人，所以这部分要要求到保险第一，拿去弄别人。习惯嘛，就那种说法蛮大的差异。但是这些东西呢，我觉得不要去谈对错，我还是认为价值观，就是每一个人的观感就不一样，每一个人从小到大这么长远的生活环境啊，形成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我们要试着去尊重别人，不要说别人想法是不对的。好，再来我们往下看，李军发老师的见解来了。被保险和保险利益，李军老师这边呢才否定说，他才否定说呢，我认为呢，我是一种。对学术的坚持，怎么样对学术的坚持呢？林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大陆英美法系的代表，然后呢，他认为英美法系凸显了谁哪一个身份出来，凸显了要我这个身份出来，所以他认为啊，你看他的说法哦，来这边的说法，我们仔细看一下。他说呢，若为被保险是保险事故发生时真正受损之人，而享有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呢、啊，这此时呢所探讨的问题呢，是以保险利益来确定何人对保险的问题。而非何人区有保险利益的问题。好，林老师的意思是这么讲的，我用换个方式白话来说、啊，他说呢，谁有保险利益？他说我们不能够先认定被保险保险利益，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一定会先一个物存在，比如说他这次说的是我的，我们先一定先一个物存在。那这个物存在的话，这个物存在，接下来这个物一定会有一个利害关系连接对象。那他利害关系就连接到我嘛，因为我跟他有所有权，对不对？现在如果我把手松开，他砸下去了，这个东西坏掉，不可能这样做了。这个东西坏掉，那谁受损害？我受损害。那如果这个东西他有去买保险的话，事故发生的时候谁可以拿保险金？我可以拿保险金，所以我是被保险的，我有保险利益。这样听懂意思吗？他的意思说，不要说因为我是被保险，所有保险利益。而是因为这个物的利害关系就连接到我，所以我叫做被保险人。我们是用物的保险利益关系连接到我，再成我为被保险人。 不能说因为我要被保险，所以我必须要保险。他在执着这个。他说我们要把因果关系弄清，不是因为我要被保险，所以我保险，不是这样，而是因为这个物的利害关系连接到我身上，所以我被称之为这个物的被保险人。这样 OK 吗？所以其实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出发点是这个契约在保什么东西？在保这只手表的完整性，对不对？那这只手表是谁的？是我的。好，那你交给保险人。他的认知是这样的，所以你看他的说法，他就说：若为被保险是保险事故发生时，真正受损失的，应得承保保险金给付险额权。他说：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讨论是什么问题？以保险利益来确定何人为被保险的问题，而非何人需要具有保险利益的问题。我们不能说被保险需要具有保险利益，而我们应该说，我们是利用保险利益去确定何人为被保险的。这样听懂吗？那结论当然是一样的啦，只是他说那个探讨流程啊，应该把它反过来想。好，再讲一次哦。我们不是用，我们不能够说被保险保险利益，这个是结论。我们不能说被保险保险利益，我们应该说，因为有个东西被保险，那这个关系利害关系连接非常连接到我身上，所以我叫被保险的。我们是用保险利益去确定何人为被保险，但是不能反过来说，所以被保险具有保险利益。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原因是因为地美法系把保险利益放在谁身上？要保身上，他不太能够直接接受被保险保险利益这样一个论点。所以往下看，他的括号又提出来了。他括号就说了，一个个地物上存有数个保险利益的情形，例如说房子上面有抵押的所有权的情形。当标的物处灭失的时候，地美法系是以投保和当事人向保险金给付请求权，谁去投保谁就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大陆法系呢，是以保险利益受损之人向保险金给付请求权。你把这句话写。大陆法系呢？大陆法系得以保险金，得以保险利益受损之人向保险金给付请求权。把这句话画出来。今天假设说了，这边有 A 屋一间 ，A 屋的所有权的关系呢，连接到甲 A 屋了。A 屋的所有权关系连接到甲 ，A 屋的抵押权关系呢？连接到一个标的物上面有数个保险利益嘛，对不对？好，你看哦，他的说法是说，因美法系是以订约的当事人、投保的当事人向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如果说今天甲把这个保险利益拿去跟丙投保，丙是保险人，甲把这个所有权的保险利益去向丙投保。那事故发生，标的物灭失，谁享受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当然就是甲嘛，对不对？好，然后他又说了，他又说下面那句话，请注意哦。大陆法系则是以保险利益受损之人向保险金给付请求权。我们先讲林秋老师的想法啊，现在是林老师的想法。林老师认为说，大陆法系是以保险利益受损之人，说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 A 屋灭失的话，其实这个抵押权人的保险利益会受损。这个所有权人保险利益会受损。他说：“那这样的话，这两个人都是什么？都是被保险人。”他说：“那但是这种情形之下呢，何者始为真正受损害，而人成为被保险，必生争议啊？也就是在林老师认知下认为说，如果照大陆法系的看法，被保险人是保险利益受损害的人，被保险是保险利益的拥有者的话，那这样到底是甲还是被保险，还是乙还是被保险？”他说：“因为把大陆法系这个说法会发生争议嘛。”有听懂他的说法吗？我不觉得有什么争议啊。什么叫被保险人？有保险关系才有被保险人，没有保险关系哪来的被保险人？现在如果说乙根本没有拿抵押权去投保，标的物灭失，那关你什么事啊？那不就解决了吗？被保险人不是一个名字呢，被保险是契约关系下面的一个关系人啊。我们要说乙是被保险的前提必须是乙的保险利益有拿去投保才有，如果乙的保险利益像甲这样拿去投保，那甲当然就被保险人，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乙的保险利益没有拿去投保，抵押权掉在那边，那事故发生之后，那当然一毛钱都不能拿啊，因为关他什么事啊？所以被保险不会很认定啊，没有保险关系存在，何来被保险？乙的抵押权如果没有投保，就不会有被保险的问题嘛，那怎么能认定呢？那如果有投保呢？有的话，那就是两个契约， 甲拿所有权去投保一个保险契约，乙拿所乙拿乙的权去投保另外一个保险契约，在甲的保险契约里面，甲是被保险，在乙的保险契约里面，乙是被保险，也不会难啊。所以大部法系说，林老师可能搞错，江老师说这不是什么问题啊，这很好解决吗？有保险关系才有被保险的，两个都有投保，那就是两个保险关系各自在各自的保险契约里面，是各自保险契约被保险的，不会难认定，很好认啊。所以关于这一段呢，江老师就吐他一下说，也搞回来，不是这样。好，那不管怎么样啦、啊，不管是不是误会了、啊，就是还是这样讲，还是这样写、啊。所以我们现在看括号三，结论说了，这样这个林老师还是认为说，不应该以被保险保险利益归属主体啊，因为他很典型的二分法学者，好像非常的始终哦，他就说了，应该要保人或保险利益归属主体，因为要保人的身份被保险的嘛，被保险身份被他吸收了。好，下面这个乙本说。这本说哈，就把它划掉好了，这个显然没有道理的说法。我们来，啊，再讲一下，它是以保险法第十七条作为依据。不过现在没有人采这些说了，所以其实考这个东西，因为写你要解释更好。现在把它划掉了，然后那个仔细看一下十七条这个法条。实际上这个法条其实有点有趣的，实际上这个法条说哈，要保护被保险、被保险标记无保险利益的保险契约失效的。要保护被保险，对保险标的又没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契约失效效果。好，什么意思呢？举例来看，今天假设甲呢有 A 车一辆，啊，叫 A 车一辆，那有一个甲把 A 车呢拿去跟乙这个保险买保险，买什么险呢？买窃盗险。买窃盗险。后来甲的 A 车啊，车祸毁损，全损了，完全都没有剩备险，全损。那请问这个切到险怎么办？我的车子有买切到险吗？和车子撞烂了，那我这个切到险怎么办？仔细表述了失效力的不完啊，那不然的话没东西保了嘛？大家听懂意思吗？没东西保啦、啊，我明天啊，这次去面试啊，没有拿，那这个借到钱就没有了、啊，失效力了、啊，不是无效了、啊，因为一开始是有效，一开始是车子在的、啊，对不对？那后来呢？事后上是保险利益啊，因为车子没有了啊，那这个借到钱那就失效力。它的逻辑是这样，出发点是这样、啊。不过这个时候我还会说啊，你看那个十七条，就说如果从十七条来看的话。至少要有要保人，或是至少要被保险，对保险标的物要具有保险利益啊。如果要保人跟被保险，对保险标的物没有保险利益的话，那这个契约就没有人有保险利益啊。没有人保险利益的话，这个契约只好失去效力了、啊。那他用这一条呢，回来去印证说，那谁要保险利益？我现在讨论不是说被保险要不要保险利益，对不对？那他的说法是什么？他说就说了，保险利益成立，保险契约成立的时候，被保险可以没有保险利益。如果事后要保人失去保险利益的话，被保险就要保险利益，不然契约就会失效。意思就是说。订约时要保没有没关系，事故发生的时候被保险要有，如果被保险没有的话，就要保要有。那如果要保也没有，被保险没有，这契约就失效。那为什么叫乙本说？那意思就是保险利益一定要存在要保跟被保险二者之间其中一个，如果两个都没有，契约就会失效。所以你就问他说，你就问这一说被保险要保险利益吗？他就会回答你说，如果要保没有的话，被保险就要有。你问他说，那要保要保险利益吗？他就问你说，他就回答你说，如果被保险没有的话，要保就要有。那到底谁要有保险利益？其中一个人要有。他的说法是这样的、啊，虽然说保险利益呢，在要保跟被保险之间，一定要有一个人有，不可以没有，因为没有的话，契约就会没有效。可是我们的问题不就是在问他说谁有？东西有在那里吗？不在我这里，就在他那里。听到这答案会生气吗？你先想一下，我们在你这里，我不要找了，你先去找他了。他在那边，他会在我，在我这边呢。如果在那边，不可能在我这边吗？那到你们在这边，我不知道了。你们看你们在他那边，有没有？就是这样的道理啊。不过还好，主张这些说的学者不会再命题了，所以呢，不在了。所以呢，这个第三说，你可以不要管他，这是你可能会看到的这样的说法。不过看看就好了。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说法不太负责任。好歹我在问你说，你有没有，对不对？说也没有，要保险没有，被保险没有。你说反正不是我，就是他。这样吧，就知道你到底有没有。 好，来，我们现在看第十一页。那受益人要不要保险金？受益人吗？这个有个前提问题要先弄懂啊。我刚刚讲的，一美法系、一美法系进到受益人，他的受益人放在哪里？人身保险跟财产保险都有，对不对？啊、哦，大陆法系进到受益人放在哪里？死亡保险。所以大陆法系讨论的是死亡保险哦，一美法系讨论的范围是大的哦。人身保险、财产保险都有，很多人讨论嘛，哈，就往下看。现在看否定说江老师的说法，江老师说受益人不用保险利益啊？为什么？江老师他们大陆法系整个概念是保险利益在谁身上？在被保险身上嘛，受益人不过就是个替代被保险领钱的人啊，不需要保险利益，因为被保险活着就被保险领钱，被保险死就受益人领钱。那就说啊，大陆法系认为所谓的受益人是专职，人身保险中要保护被保险所指定的保险金请求权人。其实被保险不需要求保险利益，为什么呢？因为指定受益人要经过被保险的同意啊，可以借由被保险的同意来防范盗匪危险，而且被保险人应该有自由处分其利益的权利啊。如果限制受益人对被保险要保险利益，可能就限制被保险对其自身利益的处分权。什么意思呢？他的说法认为说，命是我被保险的，我被保险人命换来的钱爱给谁就给谁，那是我的自由，我愿意给你就给你，我同意就好了。如果今天要求说我的命换来的钱只能够给跟我有保险利益的人的话，那就等于限制我把我的命换来的钱交给别人的可能性。例如说，今天假设有一个法条说，受益人对被保险要保险利益，那个保险利益关系限于十六条的范围，那我这个被保险的命换来的钱只能够给十六条的人呢、啊？我不能给十六条以外的人。德国法这边没办法接受，德国法很自由吗？我觉得还好。可他们为什么这样讲？原因是因为大陆法西方犯道德危险机制就那么一套，那一套叫什么？同意，就是被保险爽就好了。所以我要跟你去订约，我们两个没有十六条的关系哦。我要跟你去订约，江老师认为怎么样？你爽就可以了，你同意我们就可以订。一样道理啊，我的命换来的钱要给谁？我高兴就好了，我高兴给谁就给谁。所以江老师会说，十六条不需要删掉，对不对？那听懂那逻辑吗？一贯的嘛。好，再来一美法系呢？一美法系会不会认为受益人要保险利益？你想看看哦。一美法系讲人身保险，保险利益范围是比较大，包括人跟人的关系，对不对？今天假设你是被保险人，我是受益人的话，我们两个就叫保险利益。再把这个三分法，再把这个二分法再画一下，把它放在人身保险这里啊。今天如果甲是要保人，乙呢是被保险人，接下来受益人，原则上受益人是不是甲？我换个方式呈现，原则上受益人是不是甲？是啊，一美法系是为自己立为保险嘛，所以去买保险契约是为了我啊，对不对？所以我拿你的命去投保的话，你死我拿钱嘛。一美法系是这样，那这种情况之下，来我们想一想，一美法系有没有要求说这两个人要保险利益？有没有？有啊，十六条不是这样讲吗？要保对被保险要保险利益吗？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甲这个受益人有没有保险利益？自然就有啊，因为他的要保的身份就已经有了嘛，就算换成受益人身份还是有吧。这样 OK 吗？人跟人关系很复杂的，其实不是你我他，就是这样换来换去而已。好，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今天如果不是甲，假设这边的这个人是丙，冒一个新人出来，我拿你的命去投保，结果是另外一个人拿钱，我拿你的命去投保，也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利害关系存在，我才会珍惜，才会弄你嘛，对不对？但是啊，如果是别人拿钱呢，我不弄你，他会弄你啊，因为他拿钱嘛，我没有比到谁嘛，就是他拿钱嘛，这样听得懂吗？所以要防要防谁？这个时候已经不是防甲，防甲不够了啦，因为拿钱的人是丙嘛，对不对？这是应该防丙嘛，所以呢，理论上来说，理论上来说，丙应有保险利益吧。应该要有，因为他是领钱的人啊。应该要有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但是你看一下我们保险法的规定，很遗憾，来看一下受益人的定义在第五条。 一个刚刚看过了，再看一次，一个保险第一的字都给你了。有提到损害吗？没有，连损害也没提到。如果提到损害，我们就可以说，损害跟利益是两面，对不对？没有提到损害，没有提到保险利益，提到你钱这件事。而保险法第五条对受益人利益里面完全没有提到那条保险利益，那这样的话，那事情就好办了、本来是丙想着拿你的命去签约啊，本来是丙想拿你的命去投保，可是丙知道在现行法之下，丙要当担保人是不可以的啦，对不对？因为要保到保险利益嘛，所以丙呢就找一个跟乙有保险利益的甲说，哎，甲你去投保，再指定我的受益人，那这样他就拿到钱了，大家听懂吗？所以我们看一下第11页下面这边，依民法就认为啊，如果受益人跟被保险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呢，比如受益人是丙，那被保险是乙的时候，受益人对被保险必须要保险利益啊，哦，丙应该要保险利益才对，否则形同虚假或丙要把这被保险要保险利益的规范，很容易发生道德危险吗？那保险法第五条的规定前呢，有个主观要修正啊，因为现在是丙拿钱嘛，如果你不让丙有保险利益的话，甲有保险利益已经不足够，已经不够用。我不会弄你，但是丙会弄你啊！他拿钱又不是我拿钱，对不对？好，但是啊，他又说了，来，请翻到第12页这里来。别忘了，依民法界非常注重自由这件事。依民法界认为说，保险要自由啊，怎么保险自由法呢？来，请看第12页上面这里。如果要保人拿自己的命去投保，那就随便你。今天他的意思就是说，假设。假设要保人，然后甲也是被保险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受益人要是谁？依民法现在这边就认为随便，因为这不牵涉到乙的命，就是你自己的命，你自己的命换来钱要给谁？他们想法就跟大陆法系一样，就变你给谁吧，因为是你的命。所以说你原则上在防范道德危险，可是他们在这边呢，就开了一个门，说你的命换了钱，要给谁？你确定好了。好，再来，我们看另外一种说法，用严老师的说法。用严老师的说法哦，其实如果不是因为他会出题的话，还是不太能接受。因为他这个说法呢，工整对方应该是有点奇怪。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说法哦，来先看。那记得哦，在看这个见解之前，记得他是依民法系的学者哦，所以呢。他在讲这些事的时候，他是在依民法系立场去讲的哦。所以你看他的第一个说法在财产保险的部分，财产保险的部分，要保人对保险标的有保险利益的时候，受益人不需要保险利益。要保人对保险标的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嘛哦，财产保险。甲对 A 车有所有权，甲把 A 车拿去跟乙投保。跟你讲说事故发生保险金给丙，这丙叫受益人，记不记得？要保人对保险标的有保险利益的时候，对保险标的只是保险标的或人嘛？因为现在是财产保险嘛，就讲的是什么东西？甲的 A 车，甲就是要保人对保险标的 A 车有保险利益的时候，他有所有权保险利益，受益人不需要保险利益，为什么不需要？假如说我的车是我的车嘛，我当然爱惜我的车了。那我的车或者面试之后，那换了保险金，我不想拿给丙拿，为什么？因为我欠丙100万了。这个时候丙就不需要保险利益了，这样我听懂吗？车子是我的吗？那我的车换了钱要给谁？我决定拿，这样懂吗？来，我再看看第二个说法。那第二个说法呢？对他所谓的例外，他说了。要保人对保险标的物没有保险利益的话，受益人要保险利益。甲看到一辆 A 车，哎，觉得 A 车很漂亮，就拿这个 A 车的跑去跟乙投保，乙是保险的，甲是要保人。这个 A 车哦，非甲所有，不是乙的，不是甲所有的 A 车，那不是甲所有的 A 车，甲可以拿这个 A 车去投保吗？可以啊，为什么可以？45条，第一项，为其母人，为他的利益而投保，对不对？所以呢，投保完之后，保 A 车撞了，保险金给谁？给 给 A 车所有人嘛，怎么样？所以假设这个 A 车是顶所有的，那这样保险金给谁？给丙啊，丙就是这个保险契约受益人啊。那其实丙就是这个保险契约的被保险人嘛。这样听懂吗？我拿你的车去投保啊，我说你的车没有保险利益啊，那你对你的车当然就有保险，因为那是你的车嘛。这样 OK 吗？好，来看他的人身保险。他说，原则上，要保对保险分给有保险利益时，受益人不需要保险利益。要保人，乙是被保险人，然后乙是受益人。要保人甲对保险人乙有保险利益的时候，受益人丙对保险乙不需要保险利益。你看一下最左边。那个丙，我们后面挂保险应该有保险利益吗？有没有？有没有？刚好是冲突的看法。也没法系说那个时候我在最左边那边，如果甲对乙有保险利益不够，会领钱的是谁？领钱是丙啊。那么丙对乙就不用保险利益。他既然会讲要保人对被保险有保险利益的话。收益人对被保险就可以不用保险利益，显然这个收益人不是甲，一定是甲以外的人，那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这样的看法就会跟英美法系那边见解完全冲突不一样，这是他比较特别的看法。再来，人权的，你看那例如啊，他说要保人跟被保险非同一人，而且要保人对被保险没有保险利益的时候，收益人必须对被保险有保险利益。哟，那我提到非同一人，有没有？所以呢，要保人跟被保险人非同一人，要保人跟被保险人非同一人，所以要保人是甲，被保险人是乙，对不对？然后呢，要保人对被保险如果没有保险利益的话，受益人对被保险乙就要保险利益，他是这样讲吗？可这样该怎么定？如果甲对乙没有保险利益的话，保险公司就不会让甲定这个约。为什么？因为十六条说了啊，十六条说要有保险利益啊。就是这边呢、啊，把十六条放在哪里？十六条强调保对被保险要有保险利益啊，对不对？那如果甲对乙没有保险，就是契约怎么定嘛？没办法定。那就我反推去他上面这个决定，反推过去。他刚刚说，原句又特别提到，如果甲跟乙非同一人，那这样换句话说，他难道他上面讲的甲跟，他上面讲的要保对保险，有可能是同一人吗？也有可能，为什么？一没发现保险意思包括对自己和对他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样讲是对他的。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乙啊换成甲好了，假设这一条线是这样的。要干什么？就跟左边一样，甲丙怎么样？甲对甲保险利益嘛，我对我自己有保险利益嘛，那丙对我就不用保险利益，就跟左边那边一样。但是如果呢，如果他的学说是指甲乙丙这一条，那就跟左边不一样。那到底是怎样的？如果是上面黄色那条线，跟通说的看法是一样的。就是下面红色这条线，这是红色的吗？就是下面红色这条线，就跟通缩看法就有落差了。但是它下面这个例外呢，不知道它什么情况会发生，因为它跟我们现行法的概念是不符的。因为现行法认为说，甲要拿乙去投保，甲跟乙就要保险利益的，所以不会说甲对乙没有保险利益，乙对乙就要保险利益这种情况。所以其实这个两种这个说法，对，还 OK， 但是不是太清楚，就是。怪怪的，对不 在这里啊，那前面都还蛮不错的，前面就像有条有理的分析。因为如果我看到梁老师的书啊，你看最前面，除了那一页，还有写他考过多少考试，又在一把老狗写，因为他答案写这样很漂亮，有没有？这告诉你一件事，不管对不对，先写漂亮。你看，原则例外，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原则例外，字句工程退账嘛，对不对？再说了，但写出来对你很有个样子，包装很清楚的感觉，对不对？那就拿包装好。所以呢，大家以后呢，不要写哦，就假设一下，然后就想想看，写出来像，如果没有时间认真看的话，就觉得应该是很厉害才会这样写，正确往就过了。然后再来，我们先看第四点，现行法。我们现行法里面，其实就像刚刚讲的，我们保险法第五条在受益人利益里面完全没有提到看保险利益的方式，所以其实在我们的保险利益的防范呢还不够充分，因为。在刚刚黑板上左边那边左上角那边丙呢，怎么样？不需要保险利益这一点来说，那丙呢应该保险利益这一点来说，我们现行法就没有规定，这是比较不够的。所以如果说我拿你的命去投保，然后指定的收益人，这个收益人对你在现行法来讲是可以不需要保险利益，那这样不就这种依法疏漏？对，防了我你我和你，但是却没有防在那领钱那一个，那是怪怪的吧？好，那虽然是这样的，不过我们认为还有其他道德危险防治机制。这其他道德危险防治机制就是。如果我们的受益人啊，真的觉得他怪怪的，我们可以把他换掉。那请看一下110条。保险法110条规定说，如果我通知保险人，保险金额全部或一部，即不其所指定的受益人，一人或数人。所以受益人是谁定的？从这个法条看是谁定的？医保人，对不对？医保法界跟医生说，要保这个保险的保险金。有吗？我既然对你有保险利益，我是要保，你是被保险，我对你有保险利益哦。对你，你如果怎么了，我会难过。既然是这样，我会随便帮你指定一个受益人吗？不会。这样懂这个逻辑吗？如果今天我们拿爸爸的命去买保险，我们跟爸爸保险利益嘛，那我们爸爸走，我会难过，我会在意，对不对？所以我们会随便指定一个爸爸仇人当受益人吗？不会。这样懂意思吗？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非得防道德危险啊。再来往后看111条，下面一条，如果不小心指定错了，换掉就好了。111条第一项规定说，受益人经过指定之后啊，要管对其保险利益，除声明放弃处分权责外，还是可以用契约或遗嘱处分之。如果指定好一个受益人之后，我如果决定说，如果说这个受益人觉得不太好，我还是可以把它换掉。对其保险利益就是对其保险契约之利益啊，应该不是对其保险利益。好了，他们就写说，要管对其保险利益，不是应该是个立马疏漏，应该是指。要保对其保险契约之利益，契约之利益就是保险金给付请求权，除非我特别声明放弃处分权责外，我还是可以用契约或遗嘱处分之，还是可以拿到的。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不是真的不幸指定受益人之后没有指定好，或是指定了之后发现这个受益人那边欠了大笔债务，我可以把它换掉就好了。那如果真来不及换呢？我们121条会告诉我们受益人说，不要轻举妄动。来，请看121条。121条第一项规定说，受益人故意支配保险于死或社会致死者，丧失其受益权。所以，如果受益人真的轻举妄动，他也拿不到钱。所以，121条第二项说，不要乱来，敢乱来也拿不到钱。像受益人就会被阻吓，不敢乱来。其实很天真的说法啦，对不对？受益人会怎么想？他会想说，我弄了他应该不会被发现吧？所以我弄他就要小心一点就可以了。这是道德危险嘛？比如说像故意自杀不会赔，你大陆知道啊，对不对？那为什么还是会有人想要去故意自杀，是故意把这些手弄断？因为他总是有个侥幸心态，认为说我把弄成像意外就好了，对不对？比如说我的手断掉，弄成像是被歹徒砍的，不是我自己砍的，这样就好了。那这种情形之下呢，保险公司就没有办法发现了。跟大家讲一个关键，如果你真的要干这种事的话，不要舍不得你的手，砍掉就去马上掉。因为啊，砍掉之后接回来的保险公司认为你是假的。实物上都这样讲，为什么？你通常哦，你又这边被砍，我现在应该没有这种经验。我们是从案例里面看到的，通常是自残的情形，被防治金自残情形，防治金理由第一个，伤口整齐。如果你在跟歹徒搏斗的过程中被砍断的那种，通常是不会太整齐，因为没有那种削铁如泥的刀啦。台湾应该没有，现在这个社会上的武侠里面才有，所以你还在砍的过程中，你回去哦， 拿一把菜刀去剁人家，看有没有那个什么那个鸡腿或猪腿剁剁看，牛骨啊，你把那个牛肋排有没有？牛肋骨拿刀子去剁剁看，没有很好剁呢。第二，你还第一哦，你要把它剁得平整，没那么容易啊。所以通常哦，正常来讲，那个切口啊，鸡肉的切口一路都会不太整齐。为什么就会很整齐？打麻醉，眼睛闭着，牙一咬，哦，剁下去，你手没有动，那就很整齐。对，通常是第一个，再来第二个，你剁掉你舍不得这一手，舍不得对不对？一定要想办法留着，留着之后呢接回来。如果是在外面被抢的，剁掉之后你要去门找锁啊，不太好找啊。如果你还能够把它很完整的找回来，再很完整的接起来，保险公司通常不会相信。所以像有一些手指头不见的那一种案例，剁掉它就丢掉了，然后就说找不到小指，然后过几天都在那个案发现场的草丛能找到小指头，但是因为已经坏死无法接上去，这样比较容易骗到钱。这种保险公司案例上啊，比较会起步。法院会认为说，如果他是自杀的，他应该会保留那一根小指头去把它接起来。所以你去看呢，有那些案例是只要手指断掉接回来的，通常都判他输。但是如果没有接回来的，就判他赢。我在猜法官现在可能是，啊，算你付出这么大代价，钱给你。法官会现在或许是这样，但是我从这些案例看来的经验是这样：如果真的要拿手去换钱，我要舍不得啦，就砍吧。然后啊，不要砍一刀了，多剁几刀啦，这样看起来比较像真的啦。好，但我不会去做这种事啊，应该就不是这样啊，所以大家不要这样做了。所以说，如果真的要做的香一点，不要说刀子剁了钱拿不到，那就亏了嘛，对不对？所以。如果真的不行，要这样做，要去研究完食物辨解再来做。好，那我们一直问一下这几个问题，那我们就去。哎，所以这几个问题啊，第一条，你问你说，在这保险里面，要把那些保险、正常保险、交第一户，是不是要具有保险经验？在这保险吗？在这保险吗？要我们要不要？这保险要不要？如果是蒋老师的说法，要保要吗？蒋老师说，我上个月保不要了，对不对？被保险要吗？蒋老师上个月被保险要吗？公司有被保险要吗？可是谁认为被保险不要？林俊碧哦，那林俊旺老师嘛，林俊旺老师说哦，你不要跟我讲被保险要保险金，应该是说我们是用保险金去确定谁是被保险人呢、啊？所以这个就前面一点嘛哦。好，再来我们看现在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被保险对保险标的要不要具有保险金？被保险人要不要具有保险金？这不要用姜老师跟您去回答了，因为显然不是姜老师的题目嘛。为什么呢？因为姜老师的保险金就等于保险标的啊，对不对？他不会用不一样的东西问两个吧？所以，如果你没法先跟他去回答的话，人身保险的被保险要不要保险利益，就我们前面在分析的，有没有？然后，人身保险、财产保险被保险和保险利益呢，就是一样，我们前面在分析的嘛。第十页这里啊，被保险和保险利益，同说认为都要有啦，对不对？哦，同说认为都要有嘛。林群茂老师比较特别啊。再来往下看，在人身保险当中啊，要保对被保险依否具有保险利益？再考哪一条？要保对被保险是人跟人的关系吗？对不对？人跟人的关系要保险利益吗？如果是姜老师的说法呢？没有，而且不可以有，对不对？因为如果有的话呢，就会有损害性尊严嘛，我刚刚说的。但是医美法器材什么？双重保护理、双重保护说，除了十五条同意之外，为了避免这个被保险乱同意，还有十六条就被封起来说，也不能够超过十六条这个范围。所以这边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好，那今天讲了很多理论性的东西啊、哦，这些理论性的东西啊，不是现在会用到的，我们后面还会有点换下去，所以我们今天下午讲那些基本上那些什么定值、不定值啊，发动机的解方式啊，还有那个保费的因素、保费的那些概念啊，我们以后都还会用到的，所以尽量在下次上课之前，这上课是过年后了，啊，你们过年期间好好学习啊，下次能够学习啊，今天上课就。